瞧，大雷大雨，地动山摇。 鬼！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Yeah. 不不邋遢，脏嘞嘞，总指望我们夫妻从此和睦。匆匆多自重，他是玻璃我彩我白布，不薄命不白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我欲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西江的贼儿李子同，他不住地地道歉把账谁用，他不要地上我立功，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子儿女的在小仓中，他是一穷恨的穷，独自为搅乱子宫谁自用，他求必懂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爹多激动，管娃一求管当爷只应结果此心痛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